好的日本火车正攻略系列，今次一直西日本包由伊势去。 其实西日本好弹性好大，即系你谂定你想去边个嚟讲，去港岛有张港岛嘅，去神户即系京阪有张京阪神地区嘅，吓、啊、再远少基路都入都冈山都有，唔好意思，系啦。 嗱，我数下啦，由山阳山阴地区铁道周游券啦，山阳山冈山地区铁道周游券， 吓港岛啦，冈山港岛啊， 即系依家就系、是、另一张就系咩伊势红，睇先，伊势红野和歌山地区周游券， 系、啊、 港岛山口地区铁道周游券， 系啊， 冈山港岛山口地区铁道周游券， 系啊， 关西港岛地区铁道周游券， 系噶，系 关西地区西。关西港域铁路周游券，张张都差唔多嘅样。 唔系有啲加啲减地区咁样咯，即系都话嗰句，睇你想去边度。如果你唔谂住去了取去呢、這个嗰、那个石山口，嗰、那个叫咩？ 有一次茶餐厅嗰啲咧，唔系大家早餐嗰种啊。 啊，岛根同鸟水 系 系啊，嗰类啦。喂，你唔去岛根鸟水，咪买山羊咯，即系买港岛嗰边咯。 大家 如果你想山阴啊，你咪调翻转，咪买个山羊山阴咯。 大家做啲大家做餐式嘅， 系啊，自己搭咯。即系总之你谂定你只想去边度，咁你咪再买嗰张出对应翻。咁我上次咁我去港岛嘅，咁咪买张港岛咯。包冇走鸡冇错啦。 但如果你去多地方，你就头痕噶啦。有时因如果你话想喺火车站决定行程嘅话咧，呢张就玩死你嘅呢几张，因为张张好似差唔多，你又唔知边张。 都其实都够噶啦，即系点样讲啊？即系你去得港岛，你唔会再走去和歌山嗰边啩？ 咁系 两边即系一个东一个西，又真系走太远。即系如果你谂住去和歌山，去奈良嗰边，咁你梗系集中嗰边。咁其实我又觉得合理嘅呢样嘢，即系你冇理由即系一下东一下西咁样嘅。通常咧，即系嗱，俾你去到尽咪去到博多。如果你由大阪去嘅话，咁咪咩咯？即系好似我上次玩法咪由港岛慢慢即系翻冈山，再翻基隆，跟住慢慢翻去大阪咁样咯。 嗱，讲咗一啲比较好简嘅，因为呢个咧系少数地冇一点重叠嘅地区嘅，就系、是、伊势红野和冈山铁道周游券。伊人证咧。佢就淨係玩嗰半島啫，即係伊勢市由伊勢市由新大阪去伊勢市，繞住下面嗰、那個幾州半幾伊半島， 和歌山嗰邊入去，跟住幾半島， 啊，最去名古 屋，啊，係啊係啊，東 醫療線咧，其實係點講咧？如果你坐 JR 咧，其實唔係太方便，因為其實最方，如果你要去 始終唔係西幹線， 坐私鐵，坐私鐵咧， 坐近鐵好啲啊嘛。 由回田站咧，係啊，新唔係可以喺蘭波定回田用嘅咗，所以係可以蘭波站，蘭波站係有直走有坐快速坐特急車咧，係可以直接去伊勢神宮嘅，穿過去嘅。 你嗰邊你真係坐私鐵好啲，坐近鐵好啲，其實我覺得。 但系咁嗰样嘢就系你 JR 嘅话咧，就沿住成个几半岛咧，就包括和歌山啦、白滨啦、即系圣蒲啦、红野啦，跟住松坂啦、伊势啦、伊贺上野啊，咁样系多因为其实都景点多嘅，呢条线系少人去，相对嚟讲。 唔系你集中去南边，你冇谂其他地方咯，得一句。 啊，呢度系啦，呢度系净系玩呢度够噶啦。因为呢度系同其他地方完全唔同，都唔搭料。 系啊，南边咯，即系你喺咪京都啊？唔好谂呢张啦。 呢张系真系呢张去嗱呢度咧，你想去又 其实多嘢玩嘅个半岛，其实 好多嘢， 系啊，好大嘅。你要兜匀，你净系坐铁路都成日咯。你我唔计你中间停留。 嗱，和歌山啦，跟住白滨同埋红野本宫啦， 系啊， 跟住伊勢人工啦， 零六赛车场咯，唔知你有冇兴趣啊？我唔知啦。 仲有伊贺上野， 吓 伊贺咧系 咩忍者啊？忍者 系 啦， 对系 伊贺啊嘛。 因为我去过，佢系即系 真系忍者村啊！我知道， 忍者博物馆啊，忍者村啊，咁即系有啲嘢嘅，系几得意嘅，即系中意睇忍者，话有忍者表演睇，几过瘾嘅，值得去睇下嘅。呢、這个系 喺晒呢边嘅咯， 唔系太多人留意，因为。相对于其他因为其实 比较冷门地方咯，叫做其实， 但系其实几个人嘅、 啊，可以睇一提，阿先阿德，有啦， 嗱，有一个咧就比香港人会比较少嘅，唔系应该讲就一代嘅阿宅咧会比较少嘅就系、是、高野山， 吓、 啊，因为如果你够老嘅话，即系30岁以上咧，有睇过孔雀王嘅话咧，你一定听高野山嘅名嘅， 吓、啊， 咁高野山咧就比较话嗱，提我话唔包证，唔系唔关张证，事实上就。高野山你喺蘭波站咧，好似唔知，好似一日得班車定咩？就係蘭波站係有車， 去直接上到 又是近鐵啊， 私鐵，直接上山南海鐵路，直接 上 到高野山山腰嗰個火車站。 唔係，其實南海鐵道好似方便啲嘅，其實某啲去某啲位好簡單，好似嗱 Death Crimson 嗰個聖地有到。 嗯， 有冇你知唔知咩叫 Death Crimson 啊？嗰套最下嘅帝王。 唔知边度谂唔起添？ 枪 game 啊，世界失失停咗，改咗枪车嘛 ，Death Crimson 啊，嗰个景系啊，嗰个景埋喺有岛咯，有岛系啊，和歌山嗰带未到嘅，争少少。 和歌山嗰带系多，譬如 吓，即系一个无人岛，咁上面有好多即系啲军，即系废弃咗军事设施，即系如果你中意探险，即系都睇嗰啲残旧嘅军营嗰类，咪睇，你咪可以真系可以上去睇睇。都 OK 嘅， 嗱真嘅，呢度咧呢样区呢、這个区其实一般杂志唔会太推介呢样区，因为相对讲其实唔系话好旅游 feel 咯，即系话红野本宫咁，其实红野太纯粹睇神社啫，啲神社唔系好似我咁样会走去睇， 我真系自然景观咯，真系唔系话太多嘢，太多嘢玩食嗰啲城， 因为高野山好多日本嗰啲日本战国武将咧撞咗喺嗰度嘅，唔知 系同埋难，同埋我觉得系难去嘅啲地方系，即系点样讲啲时间上真系难夹嘅，我觉得系 难教 嘅，即系你去得嗰度，你去唔到第二地方咁样咯， 你去高野山来回成日噶啦。 系啊， 高野山系喺成一千公尺上嘅山， 系咁噶啦。你要去喺嘅地方就即系，其实好多地方都要占嘥交通上面。 系啦，依家净系即系，如果你话净系去依区，其实我系真嘅，好强烈推荐你。其实依区系好多地方系值得发掘下嘅。 唔系，但系你都系比较下先，即系都系大家比较下，即系究竟千里方点定系定嘅，即系方便啲咯。依个要自己做功课。 好啊，跟住咧就山阳、山阴地区铁路周游券，依家就属于叫关系最大型嘅地，即系火车证啦。 两边去晒啦，山阳、山阴讲晒咯。 嗱， 吓广州又去得，跟住 最远咧由最远去敦贺，跟住系京都。嗱， 我唔使讲啊，嗰边就唔使讲噶啦，嗰边就因为 新大阪， 因为主力其实喺另一边，喺鸟取嗰边。 去到最远就去到最一去到鸟取啦， 岛根咯， 岛根啦，跟住秋市啊，以头先讲过啦， 系啊， 然后就系博多。 啊，博多终点系啦。 好奇怪嘅，博多明明九州，但系佢依家包埋喺。 唔系，但系咩嘛？山阳新干线终点喺博多嘛？ 系啊，好巧妙嘅，唔知点解就系明明九州，但系佢唔系但系佢包埋依张火车上面。 唔系，同东海新干线一样啫嘛。山阳新干线个站，博多站系西日本嘅嘛。 系啦，但系因为你冇人身下关落车转车噶。 啊，嗰度就唔关事嘅，嗰度唔系西日本嘅范围噶啦。 系啊，咁呢个就系佢啲站系最多地方嘅。基本上，如果你话喺山依你玩日本中国地区啊，山人山阴地区咧，依家净系玩晒咁滞噶啦。 系啊，但系即系谂清楚咯，你冇玩系咪玩实真系可以玩晒咁多地方咯？因为嗱，始终一句，山阳你喺新干线方便，但系山阴冇新干线咧，即系要靠啲特急咧，咁你只要计时间。 依张证系最大范围睇先几日啊？依张证睇先 都话七日，好似七日啦。 都系七日，就七日。 佢要系连续嘅，好似我冇嘅，好似系 唔系依个系，因为佢啲地点集中啊。你话大咗集可物集成喺地址，可能一个钟头车程之间咧，咁你又唔会话太嘥嘅。 唔系，即系你要计清楚咯，即系通常你一系玩晒山咁，跟住穿翻山羊去。 嗱，仲有一只包埋系高松站嘅四个高松嘅。 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 系啊，几妙噶，我系唔知点解要包啲，可即系可能 方便去机场，方便去机场咯，佢。 不过通常买啲火车证，你都唔会喺高松站或者系福冈机场就可能，但系高松站。不如江山嗰個啦，江山好似而家都有，江山好似有冇而家冇飛機直香港有冇機直航江山好似冇。 冇好似， 廣州有，廣州。 但係廣山本身都有啲地方可以睇嘅，即係日本三大園之一呢、這個四人叫咩樂園添？後樂園。 後樂園。 係咯係咯 ，OK， 有幾個嘅。頭先嗱，今集有個基隆園嘅，再頭先水戶有一個下樂園，日本三大園。系啦，即系三个园都喺三个唔同地区嘅， 系唔同地区嘅。 吓，咁即系中意睇庭园嘅话，可以 入日式花园咯。系啊，个人觉得系江山嗰个靓啲嘅。 吓， 江山个靓啲，我自己我 今集嗰个都 OK 嘅，嗰个都尤其雪景嗰阵时更加靓嘅。 咁黐线啦，虽然系 系当然啦，北边啊嘛。 呢个只咧，佢最好处就咩？佢包穿过去山阴嘅，例如米子啦，鸟 山脉，鸟山沙漠。 佢几嗰度系穿过，但系嗰度咧通常因为嗰度由江川两个人中三钟嘅火车啦。 你预噶啦，系啊，即系嗰度入去，你冇完全冇新干线辅助，咁你要靠特急咯，最快要快嘅话。 同埋你去如果去你神去出云大社嘅话，你咪要去到松江出云市，跟住再转半个钟头嘅巴士。 系啊， 去到出云大社前。 系啦， 因为出云大社得一个景点咩？就是、出云大社，冇第二个景点噶啦。 讲过啦，之前 巴士落车就系噶啦。 所以就唔使煩嘅。松江城都好嘅，因為松江城少數嘅，所以叫原生天手，即係冇改建過啊，冇重建過，即係舊。 所以你機會睇過咪睇埋嗰個咯。 咁唔同，冇你冇攞機會俾啊！如果你攞機會俾你，應該講任何日本嘅古仲未即係從舊天手咧，即係個戰前天手咧。同基督比，基督城一比咧，你都覺得係比唔上去嘅。 咁你唔好講嘅，咁基督城最大啊嘛。咁 最靚，好啱就係你話雲前城咁樣，哇，三層樓高，佢即係 要。冇，但係覺得雲前幾得意喎，尤其是即係佢搬家嗰段，我覺得真係正嘅喎，真係。 嬌小可愛㗎，三層樓高啫嘛。 係啊，同埋附近公園真係，我都行舒服嘅又 OK 嘅。 櫻花好靚，因為成個我自己行去嗰陣，哇，成個雲前城櫻花靚到不得了。 即係感覺上個氣候幾好咯，其實叫 好啊，雲池係松江城都唔錯，其實都唔錯，就係起碼大過雲池城啦。即係雲池，我覺得大過間屋少少啫嘛，嗰個城係、三層樓高，有時啲屋大間少少大過佢啦。但係呢個唔重要啦。咁咧就秋市啦。之前我講開去我喺旅遊特輯都講過、就係長洲帆嘅 係啊，即係增加學校係咯。 長洲帆至我因為要長洲帆嘅文明搖籃啦，現代日本嘅文明搖籃，因為成個長洲帆啲人都係咪做曬日本嘅政界中心，跟住就下關啦，全食雞泡魚，同埋下關咧就係、原平合戰最後一次戰嘅本地 咩咯隧道咯嗰條 我 過海隧道咯， 行路 行得過去可以查一次可以行路嘅嚇。 来回好似五百公尺一段 最短500米 五百米咯， 系啦，即系如果你有心行晒，好似可以一两公里嘅都有。 我自己行过咯，行来行过两次啦，五百公尺好短啫嘛。我去嗰时仲经常喺度跑步添，我记得哇正喺度， 系噶， 即系直路，第二唔使日晒雨淋， 系噶， 啱好跑一圈一公里，啱好非常好 嘅。有心去，我觉得系咯，因为系一个景点嚟。 好嘅，来最紧要去到博多。因为 新港只下新港线啦， 系咯，新港线 系啊，即系你港铁度反而用唔到嘅。 啊，呢张证咧系算系比较系叫做你唔想烦，即系唔想用脑啦，即系费事烦。唉，去边度好去边度好，咪成日谂住改地方啊！呢张证咧唔使烦，一张减晒。 系啊， 唔使啲非用脑证。 系啊，即系或者大家兴起想去边度，咁你咪 plan 好，跟住可以去得，唔使度得成咯。 跟住咧就一张讲下卡窿啲嘅，就系叫做。山阴江山地区旅游券呢张咧就由 去到港岛好似系嘛？ 冇啊，秋市啫，由秋市江山仓库，跟住米子松江， 哦，即系唔要咩抹咗港岛同博多咯，两个大地区咯， 系咯。但呢张证咧又系嗰句，你谂办法去江山先讲，你去唔到江山系嘥气嘅。 哦，诶，连神户都翻唔到去啊？ 翻唔到去啊？ 哇，都了即系又系地区，又系地区券，即系又系与你。自己谂下翻落到广州先。 我超唔推荐呢张证，因为睇下就系虽然好平，四日四千蚊。 咁就系抹走咗你新干线，即系你要搭新干线嗰段啫嘛。 问题系呢段路，大佬你麻，除非你话你港岛落车落机，然后你坐一自己俾钱去江山啫，唔系话。 唔系你港岛都麻烦啦。 系我明，又系啲系计 唔系佢要你直接落埋去米子去嗰个咩鸟取。直接喺度落机，跟住喺附近玩咯，我觉得系 依地区之一，又系依区又 因为有飞机噶嘛，有飞机去到嗰个直航噶嘛，又 但系问题就系依区又唔系真系好多景点。讲真，秋市唔系如果 系 文 滩，喂，你唔咪去唔到大城市，去唔到大阪嗰啲 O 唔 OK 咯？因为江山都 OK， 都 OK 算大嘅 中城市咯， 系啊，都有间好大好 Q 大嘅 E 窝喺度嘅，即系如果你要买嘢。都够应付到你嘅， 但系呢一区真系得江山大城市咋？松江系一般地区城市啦， 江山咯，真系攞江山做落脚点咯， 系咯， 系啊，你有嘢好 shopping 啊，成嗰啲去江山搞掂，跟住翻 鸟取啊，呢啲系嗰啲鸟不山丹咁样拉市啊，鸟取系全日本最后一间最后一个城市，三不公线嗰间咯， 仲要 加三不啊， 你山阴地区从来都系冷清噶啦， 日本最 鸟 取系全日本最少人嘅县嚟噶， 系啊，因为岛根，咦，唔系岛根咩？ 老根鸟取，好似呢样 嘅。老根，老根啊！ 好似用呢两个城市系卡隆一。 阿尼维最后开个园啊嘛，又系老根嘛。 系呢样系日本最即系人系少人到，佢又嗱即系咁嘅。我只去鸟取鸟取市咧，佢话少人，但我又觉得佢又唔系好冷清嗰种。 疏啊！ 疏即系你嗰个城市系因为我讲一个。 咦，其实我想问下，除咗柯南之外，有咩睇？柯南同个沙漠之外， 鸟取沙丘咯。 阿西欧系咯，西欧柯南 咯就，鬼太郎故居咪先睇鬼太郎个， 啊系，鬼太郎， 鬼太郎， 咦今期鬼太郎咩？有萌 盟 軍鬼鬼狼就唔緊要嘅，呢個長期都係日本就呢個長期嘅觀光景點嚟。日本鬼狼國民級讀國民級讀漫畫， 好好好好犀利啊 ！keep 住，一要 keep 住有人去嘅，呢、這個就唔呢、這個就唔使擔心嘅，呢、這個唔需唔需呢、這個名勝已經唔係話依幾年嘅事，係依幾廿年都係噶啦。鬼狼， 你都做咗咁耐，都唔爭在繼續行埋落去啦。 但呢個路線真係幾卡幾騎溜嘅。 嚇、啊，跟住咪講翻張正常少少嗰個港島咯。 港島沙洲地區周遊券，依張咧睇下地圖先。依張咧就係由啊，依家好啲嘅就是港島由博多去到港島。 哦，即係九分線啫，即係你攞福江做起點，跟住落翻港島啫。 福江又本有外國機有廉航， 有同埋福江好著數啊！福江真係隔離就係真幹線站嘅，其實好似兩三個站到嘅就係同機場 又 超近嘅，同 福江機場坐巴士博， 好似咁多機場坐羽田之外，佢係最近嘅其實。 由福江坐巴士係巴士啊，喺飛架巴士開好交叉慢情況下，半個鐘啫嘛，都係去博多。 有鐵路啊，佢係有鐵路直接出到去 嘅。我坐巴士嗰次坐巴士，坐巴士啊，都半個鐘啫，仲要好慢喎，架巴士開得下得都半個鐘啫嘛，即係話幾近咯。 啊、 有鐵路，不鐵路好似唔係成日開嘅鐵路，唔知我覺得好似唔好方便。 嚇、啊、，OK 啊， 好似坐巴士。佢好 總之就好近啦、啊，總之 唔係有一樣就係博多博多附近都有嘢玩，即係太宰府咁樣，都叫喺相對嚟講其實都係玩嘅博多附近。跟住佢又嗱係去港島啊、新山口啊咁樣，交通方便，同埋佢真係包咗一段新幹線。 嚇、啊，調翻轉就反而唔包神户嗰邊啊，神户大阪嗰邊啊，好似。 依段依段都唔系贵啊， 去到高山啫嘛，好似话 一万千嘅啫嘛，依段系 啊系啊，咁就系抹咗大阪嗰段啊嘛。 但佢包咗，但佢讲咗一万千嘅其实抵啊，因为记住啊，头先我都冇一直冇讲就系、是，除咗 港岛都系一万三千五毫尺， 有点 巴西港岛系。 除头先除咗全国 pass 同埋包北海道先我先嗰两条 pass 之外咧，基本上咧都系自由席啫，包咗嗰个国内人专用，国内人买嗰只唔计啦。 全部自由席啦，系啊， 全部自由席嘅就抢位噶啦。但依家但系好处就系、是，不头先我讲新日本证咧，咁入全部包埋米珠河同埋落樽面嘅。 其实任何车都坐得，不过系自由席。 系啦、 啊，有好有唔好嘅，即系你要快有得快，但系唔好的地方就系、是、通常啲卡车咧系十六卡车嚟嘅，个自由席喺边度咧？一系最头，一系最尾。 前三交一般嚟讲， 个月台就行到你死嘅嗰度就，尤其是拖行李嗰下咧，你真系你想嗌救命嘅。 一早霸位嘅，但系好快噶，由大新大阪系博咗三个钟啫嘛，坐落咗未系？ 系，试过坐得最快级系啊。 啊，坐三个钟几坐咗咁多，好呢两系三个钟啫，三个钟。 系啊，飞咗唔少站，其实真系方便好多嘅有。 呢个路线就是 即系好过东海嗰边咯，东海边真系你真系惨啊，又要计住。 啊，相对嚟讲，如果你话平时玩即系玩成日去大阪去闷嘅话，以博多做中心嘅话，其实唔错噶。因为博多其实相比讲新鲜感咯，博多佢都大城市嘅。 系噶。O K。 系啊，人龙都。 唔系你唔得咪港岛咯，仲有个大城市。 港岛 或者江山都得啦。 江山又严格，如果又唔系好旺嘅，港岛啦。江山嚴格， 總之三個大城市，你揾個內閣都搞掂啦。 我通常港島江山，當然係基隆港島噶啦。 係啊， 跟住就係啦，江山港島沙洲地區周遊券，請你入位。依張咧，頭先嗰張接近，但依張係包埋江山，包埋高松。 哦，再遠多少少，唔係即係慢慢斬件俾你啫。 真係想講乜頂你個肺？你搞啲乜嘢啊你？日本啲嘢有隻。断绝和重咁搞到 系啊，唔系总之都话你拣定你自己想去咩地方，跟住买咯。 依样都系万零 yen 嘅啫，依样都系一万三千五百 yen 五日嘅。 吓、 啊，依样又系头先嗰张，但系依样就包埋江山，包埋高松，又大少少啦。所以我又 去埋高松咯，唔系去埋江山咯，系啊。但系依家港岛其实我够嘅， 够啦。跟住咧就关西港岛地区，依样就啱相反，就系去到江山啫。但系關西地區就差唔多包曬噶啦，鳥取、敦賀啊，甚至去到幾半島包埋白濱嘅，即係如果你 基本上大阪基本上圈入邊，跟住再加埋江山俾你咯。咁呢個好基本嘅 喎。依家我相對講係另一張比較抵話，因為佢平過頭先講嘅嗰張，但佢包埋又包個地方夠多。 係啊，即係大過基本上少少，遠少少都去到。 遠少少去到，起碼去到港島啊嘛。 咦，佢已经去港岛， 去到 关西港岛嚟讲， 系啊，依张睇先， 系关西港岛系 去到关西港岛地区嘛， 关西港岛系佢最远去到山口，但系坐普通铁路， 系啦， 新干线去到港岛， 啊，依家系我只系我都买过，因为相对嚟讲，依张价钱比较平嘅，依张系。 同埋真系去到好多，去到够远啊！ 依张13500英。 上次我去港岛就系呢张咯，我喺港岛机场落，跟住喺嗰边留几日之后，跟住咪坐 嗱。头先我有冇讲嘅？以前好似讲过，补充下啦，我再提一次就系、是。新干线系不论头先我讲任何一张乜新干线咧，即系关西区新干线咧，系唔包新大阪同京都嗰段新干线嘅。 喂，东海道新干线啊嘛，嗰条系。 所以系濑嘢噶，如果你入咗谂住。 唔系，都系你记住，由新大阪去东京嗰段系东海嘅。 系啦，所以咧有时成日濑嘢就系、是、你惯咗，因为你 咁你冇即系你普通铁路同埋新干线新干线分法系要分开噶，唔、 就 是、可以一齐，唔可以绑埋一齐。 呢个就系新干线呢 part 悭人地方就系、是。佢有啲你明明嗰集包埋，但佢又唔包新干线喎。 冇新干线嘅，新干线分开噶，要分处理噶。尤其是即系头先我讲嗰段。 我试过啦，结果我即刻坐去交咗车位之后，直翻翻转去新大阪转翻车咯。 系噶， 好在佢冇罚我钱，又唔系濑嘢啊。 系噶，你唔好坐京都啊，坐京都嗰段佢有权罚你噶。 但我出一集佢唔俾出一集嘅，好在即刻消咗入咗，佢唔罚我。 啊！ 濑嘢大佬，因为好惯性咁住，佢站包埋咁包埋嘅嘛，一般人常识嚟咁啊嘛。但系 唔系你唔可以喺新干线个站嗰出咯， 唔通跑唔出咩？ 系啊，嗱，真系嗱，再讲一次，东京嗱，东京系东日本啦，但系东京嘅新干线系东海，即系向住大阪嗰边，向住名古屋嗰边系东海嘅吓、啊。东京到新大阪系东海新干线系东海嘅、嗯，新大阪之后去到博多先系呢个新日本嘅。系啦， 人到天意 系啦，即系你去博多唯一系只可以坐西本新干线嘅，即系如果你用西本 pass 嘅话， 系啦吓。呢段咧就多，呢段系叫即系讲翻啦。由呢张证咧，由另一张我嘅性价比高嘅，多地方去站物用得会多，同埋佢真系够远，起码去港岛。 成个港岛基本上都搞掂噶，呢张嘅话，你之后去到地方，美岛啊，由美嗱、啊最远系福山，啊唔系福山，跟住就美岛。跟住就三元，跟住再落咪港岛咯，港岛再过隔篱咪嗰个咩啊？嗰、那个岛叫咩？宫岛系咯，跟住南边嘅吴市，跟住就竹园啦，跟住就 中海啊， 土地岛系啊，土地岛系啦，去晒噶啦， 系啦，系一个非常即系如果你话关西玩关西地区，你又唔想去太远嘅话咧，呢期区其实够用又得噶啦， 系啊， 价钱合理，唔算太贵，13000啊嘛， 系啊，你谂住由港岛最尾喺大阪走，咪啱咯，啱晒咯， 系啊，依张系相当实用嘅，我觉得实用，你一张入更，如果连港岛都唔想去，净系去到江山嘅话咧，依张就仲细啲嘅， 港域啊嘛， 关西地区同关西港域， 关西就京阪神，唔包江山， 系啦、 啊，系啦、啊，但系如果港域去埋江山嘅。 呢张就五日券9000英啫，仲要平少少嘅， 唔系好远啫嘛，其实 系啦，差唔多就同嗰张差唔多。 你 讲嗰张， 你讲明好似去到基隆添，唔系讲明普通去到基隆添嗰座。 啊 ，cut 咗讲，佢 cut 咗广东嗰段啊嘛。 吓， 嗱，大致上主要啦，即系如果仲骑咧嗰啲就唔讲啦，就系大致上四角嘅都系依样咁多。好啦，跟住讲埋四角好啦，四角咧以前咧。我2012年咧 有 free pass 嘅，好似嗰度 有 pass 嘅， 即系都系但系真系自己你要搵开入到四角先呢件事。 四角铁路周游券嗱，依个咧真系我依就是、正如真系算系造福我个人，因为我2012年去四角时咧，系嗰时嗰度系未有地区周游券嘅，你焗硬食买全国周游券嘅，哇贵到肉都赤埋，因为嗰度系冇唔知点解系嗰时四角未有自己周游券嘅，即系未有自己独立 pass， 但系有啦。就三日、五日、七日、三四五七日嘅，一四角好麻烦。四角咧系一个四角咧就佢冇话划线，佢一定要穿嚟穿去，穿嚟穿去一个八字咁穿嚟穿去嘅，即系无限八字啊！ 即系好多条线组成，你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要转几次车咁样。 佢系啊，佢冇一个叫中央中心点啊，即系因为中 高松咯。如果你要夹硬讲嘅话， 高松都唔系中心点，佢系只不过系最接近本州嘅城市。 咁你江山，你江山去嘅喎，高松做起点，跟住咁去咯。 但如果你去松山啊，去高知、去吉岛咧，都系远，唔系去松山就好乸远，但系高知同埋吉岛相对近。 吓， 但系据我所知，但系我嘅经验就系高松市嘅就佢嗰旅馆区离个车站几远？我自己住过嗰头咧，行都成十，要由高松站再转当地嘅地面电车先去，再坐几个站先去到嗰啲酒店嗰啲平价酒店区，唔系太方便。 冇啊，其实我谂下，其实点样讲咧，即系好似如果你四角可能 有啲地方坐巴士仲方便啲嘅，聽住。 四角啊，四角喺嗱、四角咧就係、是、即相日本嚟講少少，我唔用我唔用處理地咧，冷門地區啦。 冷門咯，真係難，即係啲交通真係難，我覺得 係。難，我其實四角因為交通發展唔到，就係佢交通真係麻煩。一冇話升個線啦。特急都少啊，即系快车。 系啊，我即系我等住我开尾度坐高速巴士过去金字，可能仲快过坐。 我由高知坐快车去得到成四五个钟啊，大佬。 系咯， 十足大佬四五个钟几远距离啊？我又追到去到札幌啦，由南去台北啦。 系噶系噶，你南面梗唔使讲啦，即系你沿住海边去噶嘛？啲铁路真系基本上你咪沿住海岸线去，咁一定耐嘅，同北海道情况一样啫嘛。 系啊，好鬼麻，即系。一个就好鬼埋桥，即系桥好溜溜楞啊！即系用溜楞形容啫。 系溜楞啊！真系讲真 一 句。 一个，所以我觉得，但系咧，如果你入直因为好处就而家好多火车，即系有呢个麻烦就佢咧就高资最最抵嘅咩？如果你由坐由港岛站咧，有一次系由港岛去高雄嗰站，即系买车，然后再转咁就好嘥嘅，即系你港岛坐去高雄站就买俾钱买飞，然后再坐，然后再喺个用火车证。 系 咁就第啲，一四角其实可以玩嘅。 有啲江山，佢好似唔系包埋江山噶，睇下先。 唔包江山。 唔包江山，即系有高雄出发。 一定系高雄出发，高雄真系四角，完当四角嘅。 O、okay、K， 所以只能够买。 咁咪江山出发，跟住佢高雄搭程车，跟住再自己搞咯。 只能搞，因为买快速车咯，呢样冇计噶啦。 冇 嘅。但系相对嚟讲好啲嘅，因为唔似话嗰咩北陆嗰啲，唔似话嗰啲咩孤儿仔火车证咁样。净系独立喺北陆啊！ 哇，去到嗰度，你先可以用咯。 嗱，相对嚟讲就系呢个证就因为佢即系因为独立，同埋边时咪四角你咪由大阪坐船过去咯，坐船再得到咯。 咁好多方法嘅，其实 由大阪你坐船去得到，跟住再开证都得噶，其中一个玩法嚟嘅呢个系。相对嚟讲，其实呢个独立证咧系比较实际嘅，尤其以前四角系冇独立证嘅。 咁你基本上四角都系咁多条铁路噶啦，其实。 不四角多嘢玩嘅，四角嗱四万十村啦，高知啦，重山同埋德岛咧，德岛名门睇船摩，其实值得去嘅。 吓、 喺个 唔系，好似有个动漫嘅 event 好似嗰个马斯索比啊， 都系马斯索比啦，喺德岛咯， 喺嗰边搞嘅。 嗰边噶， 即系如果而家动漫最出名应该系嗰个嚟嘅。 但系高知你版本龙马系版本龙马啦。个故乡啦，跟住高知四万十村又睇风景啦，其实系好靓。其实四万十村 系 好靓嘅。 吓、啊，同埋咩咯？又系咯，嗰条咩岛滨海道，你唔喺尾道出发，可以喺金字出发噶。 系啊，嗰度系其实几系一个小人去，因为香港人唔熟、啊，因为好中意人，香港人真系唔熟嘅、 啊。 好啦，跟住最后啦，即系我唔讲啲再沟通啲，我阵间得闲再爱得闲再讲就系、是、北九州火车证就包括有两款嘅，一款就全九州，一款就北九州。 哦，即系唔包鹿儿岛，唔包宫崎嗰啲。 北九州咧就包咩先？就由小 最远去到熊本啊？唔知啊，系啊， 又去到熊本， 去到熊本系咯， 又包埋工地啊、油布院啊、大分啊、别府、长崎， 系咯，即系北边嗰五个县咯，嘅吓，唔包鹿儿岛咯，同埋就系宫崎咯。 系啦，如果全九州咧就包到鹿儿岛中央啊、宫崎机场啊、宫崎咁样 吓， 咁咧就有价钱有差啦， 但都好远嘅其实 全九州一百五日就18000，颇贵嘅。如果你净北九州10000就 个行程短好多啊，因为北九州南九州同北九州个距离真系有相当距离嘅。 嗱，呢样一直咧有啲妙嘅就系佢唔系无限，佢可以使用指定值，但有限制嘅。 吓、啊，好似唔知几次， 十六次，十五日捐就十六次、啊，有限制。 嗯， 就唔系无限嘅，因为 哇都算多，你平均一日三至四次 都系。 系啊， 不过呢样有啲暧昧就系、是。依、这个地区除咗九州新干线之后，其实你冇乜需要坐到下需要用自由席嘅，即系经济席嘅，但系都系上车坐啦。 系啊， 即系除非你如果旺季唔系话咧，好少为爆，即系有少少人唔需要自由，佢有啲经济席，但实际上你唔系好需要嘅。有一次 包到嘅情况啫嘛，唔系即系总之你远离市区嗰啲车，通常即系你唔系啲特别喎，旺季应该都有位坐嘅。 即系咁讲啦，补充一点。 不过有个问题，即系如果火山爆发嘅话，其实会影响到啲 绝对会，但系暂时唔好讲埋咁恐怖嘅嘢。 系啊，但系啱好似冇几耐之前，好似有火山爆发啫。 但系一爆炸嘅话咧，基本上成北九州 系咯，即系基本上红断开系咯，你去到红本以南地方嗰度 边系啊？呢、這个大镬嘅，呢、這个不过依家暂时呢、這个就唔敢讲啦。呢啲嘢嗱，补充下就系、是。 以頭之前我一開依一 part 開始，依個專題開始講就係、是、嗱，日本係我所謂嘅維沙三一火車證係無限制啊，無限次數使用專用證就係全國北包括北海道新幹線嗰兩張， 嚇， 其他啲有限度嘅。或者冇只能自由制，就依音 好似六好似有张六次，我唔记得边张 六次十次咁样就 啊，讲到好似系讲到当都系啊，唔系讲到冇，讲到冇，冇系佢系记录咗你几你坐过新干线啫，冇嘢，冇嘢，冇嘢。 佢要坚持就限制咯，但系十六次其实好够，讲真又讲咗七十六次啦，你日日都坐，讲真一定坐三四次、嗯。 你正常都唔会将定位噶啦，其实正常你懒得做噶啦， 除非系除非新干线，同埋你除非你好肯定唔系嘅话，都懒得定位啦。 香港市未必定位啊，即系真系你明知有位坐，你定乜位啊？诶、 你除非朝头早黄金时间翻工时 间，系啊，即系话争通勤时间就冇计啦，系咪先？ 翻工时间，除非你翻工时间，升个市会爆啊，咪都系新大阪去到基隆嗰段， 系 去港岛都未必会爆啊。冇、啊、不过问题，你上位喺右位坐系依系问题嘅。咁、啊、呢段路咧，其实九州有个九州好处就系而家有直航机道， 有你唔单止福冈同本都有。 啊！呢度都系玩噶，鹿儿岛啊，避苦啊。 唔系你向，因为向南发展系向西发西发展咯。啊、向南系鹿儿岛、熊本、大分嗰啲系啊。如果你向西咪左河长崎咯。 啊，长崎咯。 两边，不过即系有啲妙，即系巧妙嘅就系、是、即系左河长崎一 part。因为好似都要翻，你都要翻翻去。 因为长期咧，呢个城市系孤零，佢系孤零喺个尽头，嗰个头度。 系啊系啊，即系你系左河同埋长期一齐，跟住你要翻翻去福冈先可以落翻去南边。 你冇得话你冇得话去完长期再去一方，因为长期一定翻翻福冈嘅。 系啊，你翻福冈先可以去到南边啊嘛，即系呢个就比较撩地方咯，即系吓。 系咯，所以 所以你要谂定，究竟你系向南发展定向西发展咯？ 系。不过通常如果话全国嘅话，咪五日嘅话得唔得咧？会颇赶喎，我觉得净系如果五日嘅话咧， 系噶，你中间要你唔系即日走即日留即日走噶嘛？你仲可能中间会停留噶嘛？你冇理由即系难得去到你即刻走噶嘛？ 去咗即系南部九州八铁路周游券啊，我觉得嘥气嘅，因为你都系北九州落车噶啦。 你主要都系北九州，你福冈嗰边去噶啦。 咁即系如果你买全国包证嘅，即系不如净系集中玩南九州过啦。因为佢真系多唔多嘢玩咧，即系鹿儿岛啊、紫竹啊、宫崎咁样， 相对地冇北九州咁咩咯，咁 有啲 咁热闹咯。其实系即系各花各眼啦，即系你 planning 行程都系嗰句，即系你预定紧咩玩，咁你咪再去拣张啱嘅，永远都系噶。即系你唔系拣一张证，你先去佢边玩噶嘛？你系谂咗你想去边度玩，你先去。看下边张证啱你 match 翻嚟去行噶嘛？ 不过如果讲真系，第一次去嘅话咧，其实北九州够用够玩嘅，北九州已经好多嘢玩嘅。 系啊，就系、是、话即系你玩咗，你玩晒先再谂咯。 你飞啊，坐火车，我真有试过2012年咁样，一买全国证嘛，全国证嘅用到尽咧，试过。 即系变咗你反而你太大，你反而你唔知道想去边，有啲我有问题嘅就系。 我先系我买咗证谂住唔好嘥，我试过由港岛坐车去鹿儿岛中央，为咩啫？冇嘢做啊！得闲游车 系咯，游车唔系你本身谂住游车可咁就当然啦，呢个就冇问题啦。 行一阵，行咗个人中，跟住坐车翻去，得闲超得闲，超级无聊嘅人。 系啊，睇你咯，觉得各有需要，我都系嗰句。 好啦，咁今次大部分 JR 嘅嘢就差唔多啦。咁下次我揾下啲散收啲湿星嚟地区啊，嗰啲麻烦啲，嗰啲真系做下功课先。 我做功课先啦，好多啊， 因为太多啊，啲地区湿星。啲 pass 啊，即系券啊，嗰啲咩，哇，玩死人嗰啲啊！ 系啊， 好啦，咁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